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以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第49集。为了拍好万里龙沙，何修义提前几周进组学枪。左然专门请了刑警大队队长教何修义开枪，既学手枪，也学步枪，还有狙击步枪，争取让他早日像个真正的神枪手。左然曾在美国交换留学一年，很会打枪，于是留下辅助队长一起教学。前两周是模仿姿势，何修义才知道这个工作并不简单，从头颈到腰臀到腿脚，再到上臂前臂手指，身体每个部分细节都要到位，才能表现出多年所形成的精准。男主角齐剑飞是一个神枪手，不是姿势差不多就能行的，如果只是靶场打枪还好，可问题是何修义需要能在移动当中快速拔枪射击，这种仓促使他常常动作变形。每次变形，左然便会手把手来。左然会将两只手附在何修义的两只手上边，让何修义的手掌正确持械，再把何修义的手指一根一根移到该在的位置上，动作温柔而又缓慢。何修义常觉得手上像有羽毛在抚，一直撩拨他内心，浑身酥酥麻麻。导演教他打枪，理由无懈可击，没有借口拒绝，只是手心是冰凉的器械，手背却是温热的皮肤。左然的存在感尤其强烈，会令何修义莫名躁动起来。接着左然还会将他的胳膊、腰、臀、腿、脚都移动一下，叫他全身上下每个细节都是无懈可击，具有电影当中主人公的专业。何修义的全身像有电流经过，又不能动，只能坚持，同时心脏不受控制砰砰乱跳，仿佛要从胸腔当中挣脱而出。左然面无表情，整个刑警大队队长也在旁边严肃地指导，让何修义觉得是他自己心里有鬼一样。而第三周要学开枪射击，第一天何修义总打到四到五环。左然皱了皱眉， 怎么会只有四五环？ 不知道啊。 开枪的时候手别动。 说着左然站在何修义的身后，将他拥在怀里，两手又是覆盖住了何修义的，在何修义耳边轻轻地教他瞄准。 瞄准了吗？ 嗯。左然呼吸时的热气喷在耳边，痒痒的。何修义极力地进行瞄准动作，三点一线。 好。 左然手掌托住何修义的手掌，稳稳地握住了。右手食指勾住何修义的食指，动作坚定不移，一枪出去十环、 看，重要的是开枪的时候手别动。 哦，好像明白了一些。 好，多试几次找找感觉，就像这样一一击碎我们两个的目标吧。 在这种刺激教学下，一天下来何修义便像模像样了，只是两只手的里里外外，从手背到手心到手指全被碰了。等到三周完毕，他25米手枪可以枪枪打到9到10环，50米步枪也是。队长说驾驶已经像一个真警察了。何修义知道他这是被逼的，要是一直这么被左导演交枪，怕是要得心动过速了。到第四周要练移动射击， 刑警大队队长给了何修义很多指导，不仅仅是技术层面，还有意识层面，就像对待一个真正的学生般。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不管枪有没有子弹，有没有上膛，有没有被打开保险，有没有被碰到扳机，永远不要把它对着你爱的人。何修义也牢牢记着这句话。某次在训练场，何修义一个翻滚，利落地抬手举枪，瞄准目标，人形靶子。他已经做得有模有样，几乎不会脱靶。人形靶子千疮百孔，全是弹痕。忽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靶后不远处阻然毫无预兆地走进到了何修义的视野。对面有人在叫左然，左然也没在意，径直走了过去，好像并没有看到何修义正在跟大队长学动作。明明知道枪里没有任何子弹，然而仿佛本能一般，何修义的耳边飞速地回响起了刑警大队队长的话。 不管枪有没有子弹，有没有上膛，有没有被打开保险，有没有被碰到扳机，永远不要把它对着你爱的人。 这条持枪时至高无上的准则，硬生生地将他手中的枪口换了一个方向。他的反应太快，身体甚至陷于思维。等到大队长说任务失败，但是很好，这句话时，何修义才察觉他的深层意识，绝不允许自己有一丝毫的伤害左然的可能性。何修义跪在原地，垂下两眼眼睫，手里是生硬地画了一圈之后，收回腿侧的枪。知道自己绝对没有做错，只是有点困惑。他的脑中不断地响彻着，永远不要把他对着你爱的人。左然是那么重要的人吗？接着在开机一周前，重要演员全部进组，大家主要任务依然是试装、对词、排练。何修义发现比起交枪那时，左然变忙了，这件理所当然的事令他有些失落，只能站在远处看着左然与演员们逐一的沟通。幸好在讲话的间隙，左然会不自觉地寻找何修义，眼神交汇之后露出一丝笑意。此外还有熟悉剧组，何修义费了不少劲儿，才终于将工作人员、演员全部记在心里。他有一点脸盲，否则也不至于完全想不起来自己曾经见过左然。万里龙沙几个现场副导演、演员副导演十分的有才华，全都可以独当一面，之前已经独立指导过优秀的作品了。左影帝面子实在是很大，竟然可以请到这些人来当副导演，协助他完成分镜头脚本、演员协调、现场调度等常规的工作。至于特技指导等等的重要职位，也全都由业内大师级的人物担纲。主创团队当中有几个老面孔，录音师莫安、摄影师凯文，还有灯光师，都是家族主创团队中的人物。穆安一见到何修义便说，嗨，瞧瞧这是谁来了，又见面了，真是不敢让人相信的话。凯文则是一副又亲切会晤了，即将进行友好会谈，进一步的深化双方合作的表情。何修义也见到了监制，监制是一个著名的导演，与星空传媒关系非常好，因此挤出时间当了监制。何修义的角色是万里龙沙的男一号警察齐建飞，将与他演对手戏的主要有三个人，饰演兄弟的左然，饰演黑社会老大的苏阳，以及饰演公安局小弟的明磊。苏阳是个极有魅力的人，某著名艳星便曾说过，他在酒店与苏阳擦肩而过，心中竟然有些难过，因为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他的真心。他被外界称为种马，风流无数， 苏阳的前女友曾向媒体爆料，称苏阳2014到2015两年间有过100个床伴。另外一件事是，有个知名演员曾因为与苏阳暧昧，短信曝光了，与感情不错的圈内男友分手，杀伤力可见一斑了。何秀义觉得苏阳简直是行走的荷尔蒙，左然也帅，但总是有种禁欲感，苏阳则是气场全开，十分迷人。而明磊呢，非常符合公安局小弟的形象，白净斯文，气质干净，甚至有些腼腆，看上去便非常纯良，简直像一只小白兔，虽然是身高足1.9米的小白兔。明磊身材高高大大，比左然还要高上2厘米，外形也很符合剧中形象。剧组的第一个内景是在全台，剧情的背景是抓捕苏阳所饰演的黑社会老大龙骨的专案组成立了，警察齐建飞，也就是何修义，成为小组组长，带着几个小弟发誓将其归案。他们重点的研究的突破对象便是那个组织中的二号人物长翅凤蝶。长翅凤蝶外表华丽，是翅膀张开长度最宽的蝴蝶，但却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毒的蝴蝶。从这个绰号中足见对方狠毒。尹长东的无情、冷心、冷血，从短短的几个片段当中便被充分地体现出来。比如他对待自己人也是毫不手软，他在一手交出来的拳手身上下了重注，希望赚得盆满钵满，却在发现拳手渐渐处于不利地位之时，优雅地站起了身子，走出地下拳场，报警叫人将场子直接扫掉了，让双方拳手都进了局子。然而偶尔夜深人静，尹长东会坐在椅子上边拨弄一个小小吊坠。随着故事发展起来，观众们会发现齐建飞也有一个相同的吊坠。原来齐建飞、尹长东曾是兄弟，那个吊坠是一位曾到福利院看望孩子们的美丽的女性带给众人的礼物。没想生活无常，齐建飞出了车祸，无钱医治，而尹长东因为被送去福利院前，在全省最混乱的街区长大，学过些拳，并经某个混子介绍跑去地下拳场打拳。那次尹长东差点死在拳台上，幸而得到黑道老板施救，在道上被救了命的人是要用命还的。尹长东从此也没有离开过龙骨。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藤音。